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不顾我们的屡次警告，于4月29号在朝鲜东海开始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这场玩火骚动由美帝侵略军的考尔文森号核航母打击群和南朝鲜伪海军宙斯盾级驱逐舰、海上预警机、直升机等杀人作战装备投入。